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澳大利亚留学，尤其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澳中同学会，特地邀请到了来自澳中同学会的两位女士哈，一位是市场活动专员 Emily， 欢迎您 Emily。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ly， 来自澳中同学会。 嗯，还有对外发展及联络经理西域。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域。 是的，因为我们澳中同学会是服务于澳大利亚读书的中国同学哈，所以是在国内的一个机构哈。现在咱们这个机构是在中国哪些城市会有咱们的联络的？对，联络地。 是好，大家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澳中同学会的一些基本情况。 嗯， 澳中同学会呢是在2007年的时候在澳大利亚驻华大使的主持下在北京成立。 嗯， 主要呢是为归国的澳洲校友提供从生活到就业的一个这个服务。一直以来呢，澳中校友会和澳洲政府啊、澳洲大学呀、啊，这个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目前是国内最大的一个校友组织。 嗯，就是咱们会涉及到多少同学会跟咱们这个澳中同学会有联络的？ 现在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注册的澳洲校友有23000多人。 哦，就包括在读的和毕业的。 基本都是毕业的。 毕业的， 对，都是归国之后，有工作的。 嗯 嗯。而且现在这个我们在北京、上海、广州都设有办公室，而且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都是澳洲校友，大部分呢还有一些是这个澳洲毕业回来的这个做我们的志愿者。 嗯，所以大家是在这样一个平台上为从澳大利亚读书回来的这个同学们进行服务，这些服务一般会包括哪些方面呢？ 我们现在这个服务呢，每年最大的这个活动，一个就是归国校友会的活动，然后这个服务群体呢，其实主要就是为这个新毕业的一些归国的同学，然后为他们办的这个活动，然后每年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比较大的校友奖的这个活动，这也是我们的间接活动之一。 嗯， 那这个活动呢，其实主要是为了这个鼓励一些比较杰出的这个优秀校友，然后我们办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一般每年都是大概在11月左右，城市呢一般都是在北京、上海或广州三个地，就是每年一个地方。 嗯， 然后基本上呢是有8个奖项，都是在鼓励一些比较这个资深的、杰出的这个校友这么一个活动。 嗯， 然后另外呢，每些月份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就是纯社交的一些活动，可能包括一些这个有一些行业方面的一些研讨会啊之类也都会有。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从2014-2015年开始，然后也会有一个就是 mentor program 的这么的一个导师计划。那么我们今年呢，这个活动呢也是得到校友的这么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反馈。 嗯， 所以我们明年呢也会继续这个活动。像我们今年的话，就是这个校友的指导期大概只有三个月，然后我们明年呢会把这个指导期是从3个月变成6个月这么长。 嗯， 然后以满足大家这么一个需求。 嗯，也就是说其实这些服务把大家进行一个联络，自己的事业上或者是这个学业上或者是这种沟通上各方面社交都会起到一个平台，一个很好的平台。 对对对，我们是希望就是说给大家达成一个就是从新到老，而且我们现在可能希望把有一些想去澳大利亚的这个小朋友们也加入进来，就是希望也他们都可以从我们这个平台受利受惠，然后相互之间产生一些不管是感情的纽带呀，还是一些工作生活的这个纽带呀。然后让大家的这个中澳校友之间的这个关系的纽带更近，就是更紧密。 嗯，其实说到这样一个这个组织哈，二位也是在 咱们这个澳中同学会工作，提到它是一个非盈利的社会组织哈。那么咱们这个西域和 Emily， 你们为什么会选择来到这里哈？因为刚才提到的为校友们提供很多的这个服务。 是这样，我就是知道 ACA 澳中同学会这个组织呢，也是参加过他们的一次这个归国校友宴的这个活动，从而了解了这个组织他们是干什么的，为校友们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服务。 嗯， 我亲身就是感受过之后，觉得这个组织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组织，就是把校友们的这些这个在工作当中的一些困惑啊，还有一些这个可能是需要一些社交方面的一些这个交流的，这个澳中同学会都会定期每月都会有组织一些这个行业的聚会，还有一些这个就是 social 类的这种活动，就是大家这个更加的凝聚，就会觉得 相当于找到了一个大家庭， 对，找到了组织的感觉， 就是，对，而且有着共同的学习经历， 是的， 都在澳大利亚有共同的话题， 对对对，然后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就觉得特别亲切，以前可能自己跟朋友可能是同样是归国这个回来的，可能有就联系的是这么几个朋友，就觉得，但是你现在通过这个组织认识更多的校友，认识更多的这个优秀的校友，对自己的这个人脉呀，各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帮助吧。 对，艾米丽是2016年回来，我是2011年就从莫大毕业了。然后所以我这个就跟 ACA 的机缘呢，其实是我已经回国了。然后我回国的时候，当时就是刚回国嘛，就是喜欢玩什么的。然后当时是那个 ACA 还有那种什么滑雪活动各种的，我是因为知道这个，然后知道了这个 ACA。然后呢，我又是通过 ACA 呢，也是确实认识到了一些就是新的好朋友，可能也玩的比较合得来，包括一些行业内的一些这个校友也是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所以呢，也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也愿意说是为 ACAA 也尽一份我们自己的这个力量，也希望能有更多的这个不管是老校友啊还是新校友啊，都能加入我们力量吧，然后把大家的这种力量结合在一起，然后希望可以发挥更大的这么一个价值。 其实是一个互帮互助的平台， 对， 是这样的。 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说到咱们机构，刚才二位也提到说咱们具体的比如说最近啊举行了这个校友奖，为杰出的一些资深的校友来进行颁奖，前不久刚刚举行的是吗？ 这个是在11月24号晚上在北京这个举行的。当时呢，我们也是邀请了各大名校的校友们来参加活动，还有一些这个入围的这个我们有8个奖项。 对，然后另外因为这也是作为我们这个见习活动之一嘛，我们是2007年 ACA 成立的，那我们第一届的校友奖其实是2009年开始的，也就是说今年应该是第10届吧， 第10届， 对，就是这个校友奖都是由这个校友们的这个故事书写成的嘛。八个奖项呢，可能涉及有一些女性奖，一些这种研发类的，金融类的，然后有一些杰出校友， 对，有创业类的，还有一些这个杰出的校友的年轻奖，还有企业家成就奖这些。 其实这样的奖项也是对大家是一个激励，或者是说对同学杰出的校友让大家看到这样一个标杆的作用哈，可能对大家也是一种带动。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很多这个杰出的校友，不管是最后进入到这个 finalist 里边，还是最后他成为了一个 winner， 有一部分校友他们就是也很乐意把他们的这个经验传递给就是新的比较年轻一点的校友们，所以他们有一部分人也会是成为我们就是这个导师计划里的这个 mentor， 就是他们成为导师，然后把他们的这一些经验呀，软技能，也可能是一些行业经验，会把他们也传递给一些更年轻的这么一个校友。然后我们这个校友奖呢，今年这边也是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嘛，第10年嘛，所以基本上的话今年也是收到了大概800份的这个校友的提名申请，这里边有一些是大家校友就是自己提名推荐的，也有一些是各大学包括一些机构来提名推荐的。那么我们这个最终呢是有这个50名的一个优秀校友呢，就是来这个获颁这个奖项。 然后这个因为今年比较大，然后政府呀，然后包括各个大学也非常支持，也是积极参加了我们的这个活动，所以今年呢反馈呢，大家反馈也都是还是挺不错的。 艾米丽有补充是吧？ 澳中杰出校友奖这个就是我们办了十年了，今年是第十年。它其实就是一个来书写校友们的一个故事，记载他们的这个奋斗，还有他们这个自己这个创业呀，还有工作的一些成就。同时呢，我觉得也是搭建了一个中澳关系的一个桥梁。 为这个归国的校友来颁奖是其中的一个活动，但是刚才在两位的介绍当中呢，也提到了归国校友会，这个应该就是服务于从澳大利亚留学回来的这些校友了。 这个活动呢，其实是作为我们整个为整个校友提供就是就业指导的这么一个大环节中里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其实是对就是在校学生从今年开始也提供了这个一些在线的一些这个就业指导，那么我们也是请了很多就是资深的一些 HR 啊，包括有一些这跨国际的这种招聘背景的这么一些资深人士，给大家进行一些就业国内就业环境啊，然后包括一些行业规划呀这方面的一些指导，那么作为他的一个另外一部分延伸人群吧，应该算就是相当于是这个新毕业生，那我们就是最重头的这个就是归国这个校友会了。那我们往年呢一般情况下呢也是在这个北上广三个地方也是都会同时办这个相同主题的这么一个活动，然后往年呢一般我们可能会请一些这种资深的校友，包括有一些已经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校友奖的一些获得者或者是一些入围者，他们很乐意把他们这个经验跟故事分享给校友。然后那我们 为这个即将毕业的或者说刚刚回国的人来进行一个指导。 对对对，刚刚大部分是一些刚刚毕业的这么一些的学生，或者说是可能刚刚步入职场的这么一些学生进行一个指导。那么我们明年的这个归国校友会这个活动呢，现在是打算做一些这个新的尝试，然后我们打算呢请一些更多的一些就是可能各个行业然后一些有这个经验的一些师兄师姐们了，相当于给大家提供一个更面对面交流这个生活啊工作啊各种困惑的这么一个机会，这么一个平台。 总的来说呢，这个归国校友会呢主要目的就是帮助咱们这个刚归国的校友们有一个很清晰的就是将来就业领域啊，包括自己这个就业方向一个规划的一个指导。 因为有一些这个老校友的他们在中国就业的这种经历哈，所以说能对这个新归来的这个同学们进行一个梳理和指导。 是的是的，同样呢也可以得到这个不同行业的这个讯息的分享，包括现在最近很火的一些这个比较流行的大家都非常热衷于的这个 IT 行业呀，还有一些这个媒体专业呀，大家都会得到更新的资讯。 对对对，因为毕竟嘛，就是说让大家这个能够更顺利的融入到这个生活跟工作中。 不知道二位是不是参加过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这个小故事。 就从我自己来讲吧，我是2016年刚毕业回来的时候就参加一个这个活动，就是咱们这个归国校友会。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位这个就是这个演讲嘉宾，他是现在应该是一个集团的总裁了。他就是一个非常那个平静人的人，交流起来也非常的这个随意，就是你刚回国之后你对自己的这个状态是非常迷茫的，你不知道自己是就是学的这个专业到了这个回国之后你找工作是不是可以把自己这个能力发挥到极致。通过一些交流吧，就是这个嘉宾给了我一些这个指点，告诉我应该自己接下来首先你应该有一个很好的规划，怎么把这个工作和生活步入正轨。因为你之前在澳洲留学的时候你就一门心思在做这个学问，可能没有 这个环境比较脱轨了， 对，比较脱轨，你回国之后可能有一个适应阶段，在这个适应阶段当中你应该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是要坚持做这个与自己专业相关的这个事情呢，还是说觉得自己更适合创业呀，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打算。对，首先自己这个头脑更清醒了，然后还会给一些这个生活上面的一些这个经验的分享吧。 我觉得确实是，因为现在的话其实国内的发展变化非常快， 嗯， 虽然说可能大家留学可能是两年或者三年四年，但是国内可能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现在特别火的互联网行业或者互联网加的行业，就是说我要不要去迈入这个行业， 嗯， 就是请一些有经验的人，包括一些行业的大牛，对大家的这个指引可能会比较强。那包括我们明年的这个活动，其实也是希望把这些可能想要去留学的这些小朋友把他们也纳入进来，因为他们可能马上就要面临的是不是要去留学，那我去学什么的这个问题， 嗯， 那他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活动，其实更多的去了解一下他将要面对的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他要不要去读这个专业，要不要去读这个学校， 嗯， 他可能有一个更直接的面对面的这么一个交流的机会吧， 嗯，这个 是 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平台就比有些同学计划留学的时候，在此之前要跟他的一些亲戚朋友或者是这个师哥师姐他要去找的时候，可能他会找到一个两个，而咱们提供这样更多的建议的这些朋友 更加的专业， 而且面更广，他能得到的信息也更可能更客观和全面。 对， 嗯， 对 对 对，就包括我之前现在也一直一个很好的一个小朋友，他也是， 嗯， 他是去年去澳大利亚留学的， 嗯， 他去之前也是在犹豫一个问题， 嗯， 是选专业还是选学校， 嗯， 当时呢他也在咨询我这个问题， 嗯， 我就给的建议就是说选自己心仪的学校，同时选自己喜欢的专业， 嗯， 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自己的这个留学这个经历是比较圆满的，尽量要是这个鱼和熊掌要兼得。 这个要求还是挺高啊，就是说就是挺完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选择。其实这样是在这个平台上或者说通过这些校友会的这个朋友们的帮助，那么在他出国之前可能就有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包括像刚才提到的我们回国之后的这个服务，其实像澳中同学会这样的咱们是非盈利组织哈，这个二位也说自己也都是在这里兼职服务于大家，并没有那么多的一些利益的关系，但是大家会很热情的来服务于即将或者已经有共同的留学经历的这些朋友，可能二位也是想如果有机会的话也会有更多的这个从澳大利亚留学回来的朋友来加入我们哈。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其实也是说有机缘然后认识了 ACA， 嗯， 然后那么 ACA 在不管是生活还是说工作上它多多少少也是帮助到了我们个人，所以我们也是很乐意， 嗯， 很愿意去做这个促进更多的这个校友就是加入我们，嗯， 再去回馈回报这个平台。 对，我加入这个澳中同学会， 嗯， 真的是对校友们的这个关爱，包括是从各个方面， 嗯， 包括我们刚才之前聊的这些这个校友归国宴呀，还有一些这个导师计划呀， 嗯， 还有一些这个社交类的这个活动， 嗯， 就会觉得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好像在组织里边都能得到一个信息的交流，一些这个反馈， 嗯，实际上它是通过大家这种互帮互助，然后让更多的人来受益。其实，嗯，可能就是一种爱心的传递，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平台。那刚才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哈，又包括这个 Emily 和西域通过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和在这个澳中同学会工作的一些经验哈，跟大家来分享了我们这个澳中同学会的一些服务的内容啊，以及服务到的这些人员、服务到的朋友有哪些呀？也希望能够对我们即将去澳大利亚留学，或者是有计划去澳大利亚留学，甚至是留学中或者留学回来的朋友呢，大家如果有这个相关方面需要帮助的时候呢，也可以联系我们这个澳中同学会 ACA， 大家也会非常无私的来帮助我们的这些留学生朋友。好，那我们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呢就是这些，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邀请到Emily 和西域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澳大利亚留学经验和我们的一些留学经历，希望能够给到同学们他们的经验分享，带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2.3 或者是 AM774 来收听留学时间，明天见。 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接下来请您收听外语广播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归来》，为您讲述